请先开经本，第三面啊，我们这个本子是第三面。经题介绍过了啊，这个接着再介绍人体啊。佛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佛灭度之后，佛的弟子把它集结写成文字啊，成为经典。当时写的文字是印度古老的文字的梵文，现代印度人也不用了。流传到中国必须要通过翻译啊，所以佛经呢一定有翻译人的名字。翻译人是主持翻译经的人，实际上参与翻译的人很多啊。那么在中国最著名的遗产啊，像这个早年鸠摩罗什大师的遗产啊，我们知道就有400多人，而玄奘大师的遗产啊，增加到600多人，所以是个很大规模的译经院。那么翻译人呢，就是当时译经院的院长，负责的人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译经的人员很多，所以非常慎重，不是一个人自己译的，是有很多人参加的。明题啊，唐于田三藏法师摄查难陀译。唐在此地是代表的年代啊，这个经是什么时候译的啊？唐朝时候啊。于田是法师的籍贯。法师是什么地方人啊？这个地方给我们标示出来，他是于田国人啊。于田在现在的新疆南路啊，现在这个地方叫和田，叫和田啊，在当时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啊，那么也是中国通往欧洲的一个主要的进入中国，主要现在讲是个商埠啊，就是商业文化的中心啊。法师是这个地方的人啊。三藏法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他的学历啊，通达三藏，才能称为三藏法师。主持翻译经典，这个人必须要通达三藏啊，所以译经的大德皆是三藏法师。摄查难陀是他的名字啊，这也是用梵文命名的啊。他的意思是喜学啊，名义都非常好啊。 是欢喜学习。这个在我们学佛过程当中，无论在家出家都非常重要，中国人称为好学。人能够好学，决定能成就。无论是世法佛法，如果不好学，懒散，学业道业当然不能成就。所以我们读这个法师的名号的含义，我们也要认真的向他学习。法师是唐朝时代，是武则天的时代来到中国，易经当中最著名的，为中国人非常喜爱读诵的，大概最盛行的呢，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是法师译的。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《八十华严》，我们现在这个学习华严采用的本子，就是释迦南陀大师翻译的八十卷的这个本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法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很大的，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也不亚于罗什玄奘。在易经史里面，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后面易是翻译，将梵文翻译成华文，这个意思就不多说了。我们在华严经，在这个地藏经呢，都曾经详细报告过。这就简单介绍到此地。下面呢，我们看经文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娑伽罗龙宫，与八千大比丘众、三万二千菩萨摩诃萨聚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千万不能够疏忽。为什么呢？它跟其他的经文不一样。我们读弥陀经，弥陀经是佛在奇数界孤独园讲的，在人间讲的。这个经呢，在龙宫里面讲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是在人间讲的。于是现代人就产生疑惑了。这个经是不是后人伪造的呢？哪里有龙宫呢？现在科技发达，潜水艇走到海洋底下，几乎没有地方没有经历过，从来没有发现过龙宫。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合情合理的解释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我们从第一句看起，如是我闻。如是这段文字 是集结经典阿难尊者附加上去的，这一段不是佛说的，从下面一句这才是佛说的，这是附加的。我是阿难尊者自称，如是就是指这部经，这部经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的，这个文是亲文，不是传说，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。所以如是呢，是指法之词，就是专指这一部经，这个意思浅，它还有很深很深的意思。在大智度论里面，这一句四个字论文里头，我记得好像是占了四卷之多，解释这四个字。如果用大智度论这个注解来讲啊，可能我们这一句一个月都讲不完。由此可知，佛经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，这个话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如是说的真如啊，是讲的自信。唯有真如自信呢，才是事。换一句话说，真如自信以外的，都叫非也，都不是。那么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真与妄。为什么说真心之外的都不是呢？真心之外是幻象。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这个一切有为法有没有呢？有。虽有，它不是真的，能变的真如是真的，所变的现象呢是虚幻的，是不实在的。不但是虚幻不实在，而且告诉我们它不存在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末后说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你就能看到这个宇宙现象的真相。我们凡夫被蒙蔽了，被这些虚幻的境界蒙蔽了，就如同我们现在看电影，被电影画面欺骗了，以为那是真实的，其实它是假的，这个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，但是说我们现实这个一切境界是假的，我们很多人呢没有法子体会，以为这是真实的。这个道理我们过去在华严经里面详细跟诸位介绍过，也费了很多的时间，说明所有现象刹那不住啊，它是刹那生灭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 它不是真正的真实的存在，真实的存在是能变的法性，法性也叫真如。那么世尊为我们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，所以称如是啊。绝对不是从我们念头里面生出来的。这现在一般人讲我们念头、思想、观念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心意识。心是阿赖耶。意是摩那。识就是意识，我们讲第六意识。绝不是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。但是设法界的众生，他们的思想之见不离心意识，离心意识就脱离设法界了。脱离设法界，佛经里头有个名词叫一真法界。那就入一真法界了。入一真法界，这就是诸佛如来，华严经上称为化身大士。这个是到究竟解脱了，真正得大圆满。禅宗里面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我们就找到了。回归到自性，回归自性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太多了。回归自性是找到自己了，自己真心自信变现出来的虚空法界，设法界一真庄严。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你就能掌握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自己享受受用的境界。这个我们称它做诸佛菩萨。没有能够证得，我们在这个自性变现虚幻的境界里面，我们的生活不自由，我们的生活被境界所转，这就苦不堪言了。自己在境界里做不了主，谁做主呢？业力做主。明心见性之后，就不是业力做主了，自己做主了。没有见性，决定没有我。佛法里面讲常乐我净，这叫四净德，是真有，决定不假。但是没有见心，那就有名无实。我们这个世间有常乐我净这四个名字，实质上呢，实质上完全没有。常是永恒不变的。 啊，那么我们现实的环境，啊，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变化，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啊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哪里来的常呢？这常没有啊，啊，乐。乐也没有，啊，乐是什么呢？佛说的透彻，我们都没想到，乐是我们的苦暂时停了一下，你就觉得乐，啊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啊，你每天要吃三餐饭，一餐不吃就饿得很苦了。所以你吃饱了，那个饿的苦暂时停了下，哎，感觉到不错，很乐。啊，到时候不吃，苦马上就现前。只有苦没有乐啊。所以给人讲啊，给六道凡夫讲，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，没有乐。我是什么？我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才叫我，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啊。自己果然能做主，那年年十八都好呢，这个我们做不到啊，自己给自己都做不了主啊。静就不必说了啊，静是身心清净啊，我们心里不干净的，有是非人我，有贪嗔痴慢啊，身更不干净啊。在新加坡这个热带地区，一天不洗澡，你看身上流的是臭汗，哪里会干净？所以常乐我净这四个字，不但六道凡夫没有，四圣法界也没有，一真法界的人真有啊！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常住不变呐！啊，常乐我净。他们通通都具足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诸佛如来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所说的经教，说些什么呢？如是二字而已啊。啊，这个如是什么呢？事实真相。啊，佛所说的决定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。啊，佛没有加一点，也没有减一点，所说完全跟事实真相相同，这叫如是啊。啊，这个意思比较深一点了。所以佛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啊，决定没有自己的创造，啊，实际上讲创造都是虚妄的，啊，不是真实的。佛所说的完全是就事论事，啊，把宇宙人生的道理啊，四相、因果啊，这个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，为我们说出来 而已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如来所说的句句话，都是我们现实生活状况，然后才晓得佛法跟我们自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学佛法就是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生活真实环境，不过是如此而已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教学是世间第一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学习啊！通过这个学习，我们才真正认识自己，明了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啊！切入这个境界，在佛经里面就称他做菩萨。如果达到究竟圆满，就称你做佛陀啊。所以佛陀菩萨是佛教育修学阶段的名称。啊，但是这个阶段呢，是你有成果的阶段。啊，第一个阶段称你做阿罗汉，第二个阶段称你做菩萨，最高的阶段称你做佛陀。啊，所以这些名称不是神仙啊，我们把佛菩萨当作神仙看就错了啊，它是代表修学的阶段啊。那么这四个字是阿难尊者为我们说出这些话，不是他自己说的，亲自听佛所说的。佛也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是宇宙人生事实真相。所以这四句说出来之后，让我们呢升起恭敬心，升起尊敬心，信仰的心，所以它叫做信成就。如是的信成就，我闻的闻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咱们就讲这一句。